协奉公，身体力行。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想报考公务员的呢？最近北京市公务员的报名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1月30号的18点，大家可以通过网上进行报名。从发布的公告来看呢，今年北京市招考1874个岗位，共计划招录3243人，和去年相比减少了1029人。曾经一段时间啊，报考公务员是很多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一个热点选择。那今年的情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岗位是报考的热门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图教育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张立伟。张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下面呢，我们要请张老师为大家来解析一下这一次的北京市公务员的招录情况。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招录计划呀，比去年减少了1000多啊。为什么减少这么多人？相当于减少了这个1/3还多啊。 对，的确是今年减少了1000多个人。那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广大考生来讲的话，会感觉有一点压力。应该说今年的这个人数减少应该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当然我觉得呢，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应该是跟我们的2018年、2017年我们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机构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呢，在这次这个机构改革当中呢，应该说是合并了一些岗位，应该说又取消了一些岗位，同时呢新建了一些岗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尤其是这个取消的一些部门，还有这个合并的一些部门，当然它会直接带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减少。所以呢，这个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北京市，包括呢我们各个省市的这种公务员的这种招考，它直接带来了我们的这种招考岗位的这种减少。 这个其实不管是各地的公务员考试，还是说国家公务员的考试，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吧？ 哎，对，应该说是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 是，记得我们以前分析这个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啊，这个税务系统在全国招的人是很多的。 哎，对， 因为它这个国税呢分布在全国的各个省市啊、自治区、直辖市等等啊。那这次呢，这个国税地税合并会不会啊？这个部门的这个招聘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那肯定的，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公务员的这个招考当中，其实体现的是最明显的。我们知道，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国税跟这个地税合并之后呢，当然呢，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税务人员其实就多出来了这个很多。那多出来的这个很多呢，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为了解决这些这个在编人员的这个编制问题的话，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国考当中，新招的税务系统的人数其实就会减少很多。这也是我们今年国考应该是招收的这个人数减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那具体到北京市的公务员考试啊，前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这个一些新闻报道，也谈到了北京市的一些机构改革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是政府机构的一些职能啊，并入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什么委里面啊，比如说什么组织部啊，啊这个宣传部啊等等哈、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机构内的这个职能啊，互相的这个有一些调整啊，比方说原来是在这个局的啊，换到那个局了是吧？ 对， 原来呢是这个处的，换到那个处了。 对 啊，所以这个调整之后呢，也会刚才您谈到的带来相应的这种新招录人员的这种人数上面的变化。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在精简机构，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呢，希望呢是更高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招录的这个人数。 嗯，那么我这还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今年报考的人数，从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也比往年有所减少。 啊，这个的话其实也会受到就是我们考生的这种心理，因为他会有一种观望的这种心理。 嗯， 因为毕竟呢距离我们的这个报名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嗯， 有些人会观察一下，就是哪些岗位相对来说竞争可能比较激烈，基于每个人的这种考虑，可能我就先没有这个提交这个报名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没有提交这个系统。 嗯， 其实在最终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最终的这个人数，因为说实话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公务员这样的一个岗位，对于很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还是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吸引力的。 嗯，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报考这个人数，当然这个也可以反映出来，应该说现在随着社会的这种发展呢，越来越多元化一些，应该给每个人提供的这种渠道发展的这种路径应该是更多。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去选择这些岗位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更理性。 嗯， 我觉得它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当然目前这个报名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看到最终的数字，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似乎还有一些岗位没有人报哈。 哎，对， 是总体的这个数量呢，也是在浮动和变化的过程当中，但是也能透露出大家反映的一些趋势。比如说啊，我们身边所听到的，哎呀，考公务员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讨论，似乎不如原来那些年那么火爆了。不管是国考还是这个试考啊，还是外地的这公务员考试啊。另外呢，也大家也会打听啊，这个公务员待遇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劳动嘛，都要考虑到这个付出和收获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啊。所以呢，可能也是多方面的因素啊造成了。但是啊，尽管是如此，还是有一些很热门的部门啊，每年可能都会成为大家争相去竞选的啊，或者是去报考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分部啊。就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交流了一下，就热门的这些部门这些年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哈。 啊，应该是有一些部门还是一直都是属于大家都比较想要去的这样的一些部门。 大家猜得到吗？不管您是想报还是没报，还是以后可能要报啊，您觉得哪些北京市的公务员的部门会比较的火爆一些呢？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张老师为大家揭个秘。 首先我们明确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报考的这个岗位呢，会受到包括这个岗位的这个招考人数多少，包括这个岗位的要求呢高不高，还有这个像甚至是说这个岗位它所在的这个工作单位的地理位置，尤其是会受到影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发展前景，也就是它的这种社会地位。所以在诸多因素的这种影响下，我们会发现类似于比如说像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比如说像这个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比如说像北京市的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岗位，我们就是所谓的，我们会感觉他的这种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会觉得职业发展的这种平台其实基础就会比较好，发展前景就会比较好。那毫无疑问呢，这些岗位呢其实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呢，可能我们在北京市的一些这个大学生本身学校就比较好，自身也非常优秀，他其实会把这个侧重点，我关注的这种焦点放在这些岗位上。当然他的这种发展前景比较好，一定也必然会带来就是我们的竞争其实比较激烈。而这种竞争比较激烈，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多这个方面，我觉得还体现在就是可能来参加竞争的人都是比较优秀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非常可能带来就是我们最后进入到面试的这个分数线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我们大家也要能够有一个慎重的这个考虑，哎，要结合一下自己的这种情况。那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种笔试的这种能力、面试的这种能力、自身的条件是不是比较高？那如果觉得呢，自己各个方面的这个条件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也是非常鼓励那我们的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年轻人啊、考生到这些部门去，因为的确他也需要是特别优秀的这些人才。 嗯，我听张老师这么讲，好像在给我上考前辅导一样。总之呢，就是这些部门是历年来的一些热点部门，是吧？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啊。 哎，这些应该属于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稳定的。 啊，嗯，好。但是今年还有一个大热门啊，就是招的人特别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先不说报的人啊，我们先说招的人啊，招100个是吧？ 对对对， 你看总共才招3000多个，有一个单位就招100个，当然它的这个分支机构也比较多一点啊。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对，北京市公安局呢，应该是我们今年报考这个招收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数是最多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呢，单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特警系统，哎，这个防暴处。那我们招收人数其实就是100个人， 100。 我们还没有说到，就像什么通州分局啊、朝阳分局啊、昌平分局、大兴分局等等。那这些呢，分局每一个分局招收人数都是在30人以上。 嗯， 也就是我们算下来的话，今年北京市公安局的系统一共招收的这个人数就是250个人。 啊，包括分局在一起啊， 哎， 就250多个人。 对, 对, 对, 对，这个应该说是比例是非常大的。 嗯， 当然这也体现出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安系统呢，相对来说的话，它需要的这样的，尤其是有一定的专业背景，那致力于呢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呢，其实我们是需求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工作所招收的这些人呢，应该是人岗能够非常完美的结合的。那在这个方面，其实需求是比较大的。 是，公安系统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系统啊。 对， 刚才你谈到这个特警啊，这又是一个辛苦和风险并存的这么一个岗位啊。 嗯， 所以多招点人，他们也不那么累，是吧？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对，的确是这样的。 是不是？你看这个，大家就有这么多事儿。你去派出所，因为我在派出所采访过一宿，就是跟着这民警出警啊等等， 非常辛苦， 很辛苦。这个邻里之间有矛盾啦，然后晚上的这个巡查呀，要在一个点啊，要在那儿这个值很长时间的班啊等等啊， 对对对， 就是包括各种110的这种来警啊、来电啊，所以啊很辛苦。那如果多一些人手的话啊，相对来说，大家的压力不会那么大， 对， 身体更好，那么心态更好，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岗位啊，它这个报考的这个热度是很高，就是说竞争比例很高。那这些岗位很有意思，就不是都来自于刚才所说的什么发改委啊，还有什么市委办公厅啊等等，不是啊，它是竞争比较激烈，也许他就招一个人，可能有将近100个人去抢这一个岗位。 的确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数据哈，我们华图这边拿到的这个数据，截止到昨天，也就是这个27号的这个晚上18点哈，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数据呢，现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些这个单位呢，主要就是一个朝阳区的这个讲台地区办事处。那这个呢是招收人数是1个人，但是截止到昨天的话已经审核通过了175人，这还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人数。 这是一个系都报了吗？ 可能整个学校 都报一个。还有哪个？ 然后还有像这个北京市怀柔区的这个统计局也是只招1个人，但是现在也已经通过了136个人。哎，这个竞争比例也是1比136。还有像这个北京市房山区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的燕山分局，那招1个人，那现在通过了65个人。还有包括那我们像在这个朝阳区买房子，去这个有朝阳区的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也是招1个人，现在也已经通过了这个62个人。 哎，会不会是这些岗位要求的这个专业性特别特别强，也就某几个学校某几个专业能适应，所以人家都给报了？ 其实它可能会有2种极端。 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种呢，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的，就是它可能就是专业性限定是比较强的，我刚好符合条件我就报这个了。 嗯， 但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 可能就是这个岗位它限制的条件特别少。 嗯， 就比如说我没有什么专业要求，我也不要求呢，就比如说你英语要通过四六级，然后呢我也不要求你呢这个是什么党员。那大家发现呢，本身我可以报考的这个岗位就比较少，而这个岗位刚好呢就没有什么限定的条件。那这时候当然带来的结果就是，哎，大家可能都可以报这个岗位。那这时候呢其实带来的就是这个岗位这个报考的人数比较多，当然通过审核的这个人数也会比较多。所以它其实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这种情况。 嗯，这个其实在国家公务员考试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其实通过不管是国家公务员考试也好，还是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也好，都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未来我们的一个趋势就是尽量做到人岗专业的这种结合。也就是说我希望我招收到的这个岗位的这个人他其实有相关的专业背景的，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你来我们这个岗位工作的话，相对来说的话需要适应的时间其实就比较短一些，相对来说的话你来做这个工作会更得心应手一些，这是我们的这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呢，广大考生也要珍惜一下现在有一些岗位可能不太要求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因为未来其实我们要求的会更严格一些。 嗯，是，这个在企业的招聘当中也是如此啊，就是一些通用型的岗位往往呢竞争力啊会不如一些高精尖专的岗位，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周期啊出现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段，是最容易被企业啊冻结招聘的这样一些岗位啊。这个我们也是做一个提示哈。好，那如果我们总的来看的话，就是这次北京市公务员报考哈，哪些部门招的人是相对比较多一些的？我们刚才说的是热门的啊，还有这个报考人数比较多的呀，或者是这个比较竞争激烈的哈。那么从大的部门来说，刚才说到公安系统招的是比较多， 对， 还有哪些比较多呢？ 还有像这个招收人数比较多的，像北京市女子监狱也是招收这个20个人哈，这个狱政管理岗。还有像北京市互联网法院也是招收到这个18个人。还有再往下呢，就是海淀区人民法院15个人，通州区的人民法院14个人。 啊，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政法系统这次招的比较多， 对，就是招的人非常多。 嗯，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跟应该跟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背景相关吧。就是我们所谓的，其实像我们一直都在说到的，像依法治国呀，那我们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强调这种。强调这种规则呀，强调用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是跟这个背景相关的。 像法院他们都招什么样的岗位啊？ 像法院的话，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一些像法官助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考试属于一个叫主任级科员以下的公务员的这种考试，他其实招收到的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你本身就是学这个法学专业的，或者你本身是有这样的这个专业背景的，但是呢可能你的工作经验相对来说会少一些，那这时候我们更多的从基层做起，从助理做起，那在基层工作当中去积累自己的这种经验。所以呢今年法院应该招的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法官助理这个方面的这个岗位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知道法学专业啊就业啊还是有一定困难啊，就不像某些计算机类的啊，什么人工智能啊相关的一些专业比较好找工作。法律专业也是，因为我们也经常接触到啊一些这个律师啊，包括一些老师啊，他们也谈到，那么我估计啊这个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啊也会不低啊，不低， 应该会比较激烈。 是，另外呢就是法院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这个他们工作也很忙的。一个法官，比如说大的区啊，海淀刚才说招人了是吧？朝阳这次招不招不知道啊。这种大区，他们一个区的法院审的案子，就相当于某些外地一个市一年啊， 对， 一个月相当于人家一年。 对，确实是工作量非常大，压力也是非常大。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接触的，包括一些同学呀，包括有一些学员，其实就是在这个法院工作。应该说这个每天的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们辅导的同学后来去法院了，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就接触过那种有的是我们的学员，有的就是我上课的时候还接触过那种，哎，我一看这个学员是我自己的同学。 你的大学同学？ 对，我的高中同学。然后我发现在我的 在我的班上，然后来参加这种培训，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其实像这个各个这个分局的这样的这个法院啊，包括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北京军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其实去法院的也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岗位其实尤其是有专业背景的，我们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 嗯， 因为毕竟你做的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不会说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自己原来的这个专业就给浪费掉了。 嗯， 所以是可以发挥我们的这个我们积累的一些专业的这种知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一个工作。 是是是，我觉得呢就是去这样的地方啊，是一个专业对口是非常好的，利于你自己的职业发展，也利于这个行业的这个进步啊。 嗯， 此外呢就去这样的系统工作呢，你的这种责任感要很强啊，社会这个责任感也好，或者是你对于这种原则底线的遵循哈，要高于一般人的。 对 啊，对于自我的约束哈，要高于一般人的。这个呢，也许是这个考试的这种题目啊，所考验不到的。 对对对， 你自己要去衡量。 其实它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嗯 嗯， 累是很累啊，特别是这个年底的时候啊，大家，如果啊有这样的官司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开庭的量是很大的，因为大家都面临这样一个结案的压力啊。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聊到，就是说你报考公务员要和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啊联系在一起，别到时候你去了，哎呀我受不了这苦，哎呀这个岗位跟我想的不一样等等，那就糟糕了啊，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的确也有这样的。 嗯，刚才说的这个法院啊，包括监狱管理局啊，招的也比较多的。那还有没有些热门的部门呢？ 像比较热门的这个部门，像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些，除了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些，还有像这个，比如说我们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些，像这里边说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管理委员会，包括像一些这个朝乡区委办公室，那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竞争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些部门。 嗯，好，目前呢还正在报名过程当中啊，截止时间是这个月的30号晚上6点钟。这次的这个报考对象啊，是针对于比如说一些应届毕业生啊，包括呢这个在海外留学的哈，另外呢就是你在外地上学户口不在北京的啊，也都可以进行报考。 嗯， 我看就是也有一些要求啊发生了微调，比如说对于在外地上学的这个非京籍人员来说的话，对于他的这个高校的要求就有调整。原来是要求是叫做双一流建设的高校，现在不需要了是吧？ 对对对，不再要求了。 那就是门槛降低了呗。 对对，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这个像这个非京籍的，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留学人员啊，包括这个降低了什么境外这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这个毕业院校的这种限制，我们刚才说不再要求这种双一流。那其实这些呢，我觉得都体现出来了北京市的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经常会说建设这种国际化的这种大都市嘛，那我们希望呢能够这个能够这个把这些好的一些人才可以充分的去发挥他的这种才能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种建设当中。 好，这是一个变化啊。这个我觉得也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啊更加的这个贴近了。因为我们知道国家公务员考试它对于这个高校的要求 对 就还是比较宽的。 对对对对，它对于整个我们现在在公考这个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院校的这种限制其实不是特别的高。我们现在的这个趋势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工作经验工作背景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就像有一些在公务员的这个岗位上工作的这种经验这种能力不是你在学校里边能够培养的。那有一些东西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需要在基层工作当中去积累的，比如说国家公务员考试可能我就会明确要求你必须得有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经历。你必须得有呢我们像这个什么 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或者说你必须也得有三支一扶的这种经历。那你没有这种经历，那我就会发现你可能现实的这个机关工作是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其实你完全都不太了解。然后我把你招过来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其实适应这个工作其实很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特别的要求说你一定是什么学校的，当然好学校肯定还是有优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在逐步的弱化这个东西，现在更多的其实要求是有这种基层工作经验。包括呢，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就是今年呢，北京市公安考试其实也是像这种基层啊，还有像我们这一些退伍军人，像一些什么军人，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村官，其实像他们倾向的，像这些人群倾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务员的这种岗位的数量，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嗯， 那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说到那个点哈，就是回归到那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些特定的有基层工作经验的这样的人群，能够把他们吸纳过来，因为他们可能更适合我们这个工作。 嗯嗯，我们知道公务员考试呢，它也是分为这个所谓的社招和校招的， 嗯， 是吧？就是它也有社会招聘嘛，就以北京市、 嗯。 公务员考试为例哈，你包括北京市的一些这个事业单位的招聘，它也是这样，它分两波啊。那么在我们的大学生朋友这个目前面临的这个求职择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现在去报考好，还是说我先在企业里面啊，在社会当中打拼几年，我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我回过头来再报考更有优势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聊这些话题哈，如何和自己的职业规划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来报考国家公务员。另外也给大家出几套题啊，出几套往年公务员报考的这个公务员考试的真题，不知道各位朋友您会做什么样的回答呢？稍后见。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 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不自恋，不自负，不自卑，我们做一个勤奋的聪明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北京市公务员招考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图教育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张立伟。张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出几道题哈，在出题之前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公务员考试的这个题型啊，和国家公务员考试，我们以笔试为例哈，有哪些异同呢？相同的不一样的？ 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跟国家公务员考试呢，其实我们相对比的话，总体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区别不大。应该都属于考察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那我们的这个考察的这个科目都是两个科目，一个叫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还有一个呢叫做申论。当然具体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比较。一个呢就是考察的题型，一个呢就是考试的这个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考试的这个难度上来讲。当然具体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呢，像这个题目的这个数量上来讲的话，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呢跟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这个省部级的数量是一样的，135道题。然后呢我们申论呢是国考呢是5道题，市考的话是4道题，少了一道题，这是题目的数量。然后从题型上来讲的话，当然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我们简称行测哈，它包含的这个具体的科目都是一样的，数量关系、资料分析、言语理解表达、常识判断还有逻辑判断。那这是题型的这个角度。然后还有呢具体的这个考察的一些这个题型，其实考察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在北京市考当中呢，像常识判断它有多选题，就可能选的是 ABC， 但是呢国考没有多选题，它只有单选题。还有一个科目呢叫言语理解与表达。言语理解与表达呢，北京市考呢它考的叫做篇章阅读，就是给你的材料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去做这个题目，而且这个篇章阅读的数量比较多，是6篇。国考呢基本上是不考篇章阅读，其实这个比较专业哈，它其实叫这个 属于一个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这个片段阅读，就是他给你的材料非常少，然后我们去做相关的这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像国考的这个言语考察的更深，那这个京考的这个言语考察的其实会比较浅一些，主要是考察阅读的速度。包括像这个我们北京市考的这个判断推理呢，它其实不考这种类比推理，但是呢国考是考的。还有像这个数量关系和这个资料分析，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总体上北京市考和国考其实考察差不多。 好吧， 甚至北京市考可能考的资料分析呢其实会比这个国考要略微难一些。也就是总体上来讲哈，我们的这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北京市考简单，国考会比较难。 嗨， 我觉得 您早说呀。 我觉得这个是最具有概括性的。所以对于我们北京市考的这个考生来讲的话， 放宽心， 放宽心 是吧？ 对，大胆的去考。 是的，北京市这个考题当中呢，有这个申论部分啊。我们下面呢，就是从往年的真题当中为大家出几套啊，看看如果您真做考场里啊，怎么来回答这个申论啊。我们以去年的，好吧，去年的来，请老师出题。 像去年2018年北京市公安考试的这个申论题目呢，第一题呢，它其实是说，简要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人居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人居。 哎，对，核心关键词呢围绕着人居，我需要你概括主要措施。 首先得理解什么是人居，人个人的人，居住的居，是吧？ 对，人居方面。 什么是人居啊？ 人居其实肯定就是跟我们的这种居民的这种居住环境啊，是相关的。包括呢，我们去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好一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住房的这个条件的这种改善啊，包括我们去改造这些老旧小区啊，其实都属于这个人居。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应该更多的考虑人的幸福感，人的这种满意度。那其实这都属于人居方面的内容。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会不会要记住很多政策呀？ 应该说，我觉得记住政策当然是最好的，其实它是一个，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其实是一个辅助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的这个公务员考试哈，申论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也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所有的题目的作答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叫依据材料来答。也就是他前面会给你6-7千字左右的比较乱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还有参考的是吧？ 对 对。 太好了，要不然说到人居，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限购。已有的材料啊，然后再做来作答，是不是？ 对，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好的，再出第二道题吧。 第二题呢，让我们分析导致我国现代建筑普遍能耗较高的主要原因。 你看刚才是北京市的，现在呢很大了啊，整个国家建筑能耗为什么量这么大？ 对，分析它的这个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这是一个科学考察题啊。 当然大家还是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材料会给我们提示。 有材料是吧？ 对。 没有材料的话，那真的就是这个专业性特别强。 对，因为它这个没有材料的话就非常专业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公务员考试，它其实更多的考察的不是你的专业知识。 不是专业知识。 不是，这个是绝对不是。 不是说咱们报建委就考这题。 不是。 报公安局这题可以不考，选下一道。 对，因为它其实属于一个通用性的考试。它更多的考察的其实还是你的一个叫现实的机关工作能力。就是你具备这样的通用的知识，而具体的一些特别专业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在实际真正的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再去专门的去查资料啊，我再专门的去积累这方面的东西。 那换句话说，就是给到的材料里面其实是有原因的。 对，他会给你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的提示，但是呢，它是提示，它不是给你总结好了的。那我们最开始看到这个材料，其实我们会感觉很乱。我们感觉很长，它其实这时候对我们的这种发现问题的能力啊，分析材料的这种能力啊，通过材料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做节目有点像，就今天我们要主要谈一谈为什么现在能耗这么高，以建筑为例是吧？然后呢，我就找各种各样的资料， 对， 最后呢，它要有逻辑嘛，是吧？它要有主次，要有重点嘛。 就是你呈现给这个考官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有逻辑有重点的，但是他给你的那个材料，也就是相当于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出题人跟做题人之间的一种博弈。我出题人可能是我先确定一个话题，我说叫幸福的建筑，然后确定这个话题之后，我去搜，我去找很多很乱的材料，那这些乱的材料当中蕴含着答案。但是你做题人呢，其实考生是一个在很乱的材料当中其实去提炼出来他的这个侧重点，一些问题啊、原因啊、对策的这个过程。 这个和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啊都是有可比性的。 对对对， 就是你遇到的问题也许都是你没有遇到的，是新问题。 对 啊，有的在专业范围内，有些在专业范围外。 对， 都需要你去打听啊、搜集啊， 对 啊， 借助一些素材工具去找到这个思路，解决问题的思路、答案。 嗯嗯，那琢磨琢磨吧，是吧？这个建筑材料如果没有资料的话，你怎么来分析它为什么能耗高呢？我想想啊，您那有资料是吧？ 对， 是不是现在标准是吧？要修改是吧？标准可能还比较落后。 嗯， 建筑材料的标准也好，或者是这个整个建筑的这个标准也好。 嗯嗯。 施工是不是这个工艺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对吧？ 对。 啊，另外呢，你看这个地价啊，跟这个商品房的这个售价， 嗯 啊，是不是有关系？要节约成本啊，那再用点便宜的吧。嗯。另外呢，跟咱们的设计是不是也有关系啊？你看那个不同的世界各地的房子 的， 它设计的结构不一样，它通风不一样啊，它这节能不一样。这我能想到。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非常有这个当老师的潜质啊。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在材料当中会提炼出来，包括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其实会提到的一些，它会有一些跟我们的这种设计的就是原有历史的这个原因，我们原有的这种设计标准其实相关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完善、也跟我们呢其实在建筑这些建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一些技术其实不够先进也是有关的、包括呢其实由一些这个历史观念的这种原因哈，可能我们原来本身就不是很重视这种能耗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考虑环境比较少，那也包括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现代建筑的这种能耗方面呢，其实相关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其实不是特别的完善。其实我们老师在去讲的时候，结合材料，其实都会提到这些跟制度啊、跟管理啊、跟我们的一些技术、跟我们的观念相关的一些原因。 嗯， 那其实也就构成了在材料当中呢，其实涉及到的我们的这个能耗比较高的原因。 嗯，好，我觉得分析这些题目啊，我能感觉到就是说，机关啊，包括这个一些委办局啊等等，他们对于公务员的这种能力的要求，其实就体现在了这个申论的各个题目当中了，是吧？那么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们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啊，从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说，他适合走公务员这条道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报考公务员到底什么样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的话，就是首先要考虑到就是自己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种定位。其实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说哈，就是我们想要在这个公务员领域，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它最基本的我觉得跟两个方面相关，一个你的业务能力要肯定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包括你的这种写作的这种能力是比较强，因为你在实际工作当中经常会写到一些材料，那这时候呢你写到的这个材料要能够很好的传递给别人，别人是能够看得懂的，你的业务能力要比较强。你的业务能力比较强呢，我觉得也包括呢就是那我们有相关的专业背景，我们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这种储备，那我们在面对这些实际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很好的去解决它，这是一个业务能力比较强。我觉得除了这种专业的这种业务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这种跟别人沟通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毕竟呢，我觉得公务员的这种工作可能会涉及到包括我们跟群众去沟通啊，跟我们的民众去很好的这种沟通，了解大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特别是北京市的 哎，对，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会比较多，比较复杂一些，也包括那我们要跟同事啊，跟我们的这种领导啊要有个很好的这种沟通，那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够把我们这个问题更高效的去解决。所以我刚才说到这种专业的这种素质，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沟通的这种能力，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公务员的这种工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具备这些条件。那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 之后，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还要去思考，就是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也的确接触过，我们有一些学员，包括我有些同事啊，包括我们有些学员，应该说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好不容易呢让我考到这个公务员领域了，但是我发现呢，可能这个工作它其实在我的性格上来讲，在我的这个性格上来讲，其实不是跟我特别匹配的。我可能希望一个更自由的一个空间，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公务员的这个工作其实要求这种制度啊、规矩其实非常多的。 对。 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工作的就不是很开心。那也有接触过的这种，可能我到这个领域去工作了，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开心，那其实最后可能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这种人的性格，包括我们的这种期望跟我们这个工作是不是匹配，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思考。 这个公务员考试题型当中先加一个性格能力测试，加一个性格测试，是吧？你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自己。 对， 然后呢告诉你一建议啊，你可能不太适合啊，但是你要报考那也没办法，也这是你的权利。 对，当然也有一些人是非常适合的。 嗯， 因为我们接触很多的这个学员，包括我也有一些同学应该说在公务员领域发展的也是非常好的。 哎，您说到这个发展的问题，我也特别想跟您聊一聊，就是说谈到这个职业规划，不仅仅是说我入职的时候的这个适应的问题。有的人呢他很快他就适应了，但是呢他很发愁自己进步的比较慢啊，上升空间好像有限，别人都啊几年就一个台阶就升职了。我不是说这个想当官的这个心呢，而是想他在更大的平台上施展更大的抱负，对吧？这个是能够理解的。 哎， 那什么样的能力的人他以后的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去适应新工作新环境这样的一种能力和心态。因为很大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到这个岗位里边去工作的话，其实那我们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学习能力，哎，跟我们的一些领导啊要能够去学习他们的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包括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要能够迅速的找到就是自己适应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也就是说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去适应这个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去适应这个岗位，而不是去抱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们说实话其实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有一些人哈，就是我遇到这个问题了，他想的并不是怎么去解决问题，他想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抱怨，我去这个去有这样的一些埋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不仅它其实会影响到你，它其实也会影响到周围对你的人的这个评价，包括你的领导对你的评价，包括你的同事对你的评价，而这个其实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差的。 哎，我觉得张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关键啊，就是说你要想进步上升啊，不是溜须拍马啊，不是这阿谀奉承啊，更不是这个行贿受贿啊，不是这些这歪门邪道的东西，而是就是解决问题。 对， 领导都喜欢解决问题的下属，对吧？ 对 对。 那么你抱怨的越多的话，你实际上是在给领导心里添堵， 对， 也给同事添堵。那么你要抱怨也行，拿出解决方案来把这事干了也好。 任何一个领导都不希望下属或者是我们的同事只会反映问题。领导其实更多的或者说我们这个工作更多的需要的是你要能够提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案。那这个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的话其实是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了解，要能够有相关的这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是需要有相关的这种专业背景，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你想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话，你首先我们的工作能力要非常强。你交给你的事情工作要能够很好的去解决。 对， 那如果你能够帮领导帮单位解决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人都很喜欢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就是为人处事啊。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在前面这个基础之上。当然还有一个的话，那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当然还是要能够抓住一些属于自己的比较好的这种机会。 对， 哎，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这种职业的发展空间。 是，就是有的人呢他想做事儿，但是发现这个环境里面他推动不了。 对，会有这样的问题， 角色的问题啊，他岗位的问题啊，他很憋屈很别扭啊。那这个时候呢 也要找准合适的机会，找到合适的平台啊，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做事儿，也直接能够影响到你未来的成长空间。 对，因为我们应该说，即使我们大家考上公务员之后呢，其实我们后期的这种发展，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空间，包括部门之间的这种借调啊， 嗯， 包括呢，我们现在有这种遴选的这种考试啊，其实都给你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平台。 嗯， 当然呢。其实最好的还是说在我现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单位，那我们要能够去解决好现实的我面对的这样的这个工作内容。 嗯， 那这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把自己手头面前的这些工作做好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对， 嗯， 这次的公务员考试啊，面向的人群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应届毕业生啊。 嗯， 那么应届毕业生他可能要做多手准备吧，就像您的这个学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准备考研呀，准备参加企业的这种宣讲会、面试啊？ 对， 怎么来分配这个时间？ 我觉得这个的话，首先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一个定位。就比如说，我自己特别喜欢去做研究，那我可能呢，我就希望在这个学术方面呢是这个有所成绩的。那这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侧重点应该放在这个考研考博的这个方面，因为我的志向就在这儿。 嗯， 当然如果我不是很明确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国家公务员考试，包括我们的目标是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的话，那其实我也觉得呢可以拿出相当一部分的这种精力呢去准备这种考研。 嗯， 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有北京市公务员考试针对研究生的招考的这样的岗位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其实在拿出足够的精力，我可能我去准备着这个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三年的这个研究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知识积累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我回头再去参加这种公务员的考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这个很多的学员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包括我出国其实也是，我读了一个研究生，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再参加公务员考试，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情况。那这时候呢我就把重点先放在考研这块，然后回头我再去准备这个公务员考试。但是如果你的这种情况是我刚才说，那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了，或者是说我志向就在公务员考试，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把侧重点放在这儿。因为说实话，公务员考试的这个笔试的内容不是说你看一天两天它就能够答得很好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数量关系啊、资料分析啊、包括申论，都是非常非常要求你的基础要非常扎实的。 对， 那这时候你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准备， 必须要全身心投入。 对，我觉得这个是你不全身心投入的话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那还有要面试的人呢，是吧？ 其实我 他们怎么来办？ 企业的这种面试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穿插在我们的这种包括考研，包括我们的这种公务员考试的备考的过程当中。 嗯， 因为相对比的话，我觉得像公务员考试还有这个研究生的这个考试，应该是你需要大量的时间，你需要准备很多的这种精力， 集中 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复习的。 嗯， 但是像企业的这种面试的话，它其实需要你的时间并不那么多。 嗯， 它更多的是在于你日常可能前三年这四年的时候你积累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穿插在我们的这个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 哦，好。 嗯，当然这个企业的这种招聘其实也有很多的好的企业，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 这个也有去了反悔的吧，考上了不去了又去别的单位了吧。 肯定会有的，因为很多人是想就是我就多手准备， 嗯， 可能每个我都考上了，那最后我肯定会有一个抉择，就是我都考上了最后去哪个。 嗯 嗯，因为大家都任何一个不管考研也好还是公务员也好，他其实都很难说我把宝都压在这一个上面。 嗯， 其实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难的。嗯， 是那学霸的烦恼是吧？ 都考上了我去哪个。 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级别上啊，烦恼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占据的比例啊，都是差不多的啊。 嗯， 只不过呢每个人的感受啊不太一样而已，或者是你跟别人对比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差距会比较大。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以报考公务员为例啊，你说是我们积累了一段社会的工作经验之后再去报考，还是说一毕业我们就去报考？ 其实我更建议呢，就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再去报考，其实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国考。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国考，其实应该说，尤其是副省级以上的这个岗位，80%甚至85%以上都是要求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 对，现在改了吗？不像原来了。 对，应届毕业生呢，其实，在我们副省以及以上的这个岗位当中，其实占到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积累了一些这个工作经验，尤其是像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像大学生村官啊、三支一扶啊这样的一些工作经历，其实对我们去在更高级别的这个岗位当中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 是，你说北京上大学的这些毕业生，他去外省市报考公务员，或者说回家乡报考公务员，会不会更有优势一些呢？ 我觉得这肯定是非常建议就来北京考了。因为说实话，就是北京生源的这个学生，说实话，就比如说我本来就是北京人，北京生源的学生去外地参加公务员考试其实很少。 就说你是哪儿生源的，你回哪儿参加他们当地的省市的， 这种其实这种是有的， 有优势的是吧？ 对对，比如说我是河北人，可能我在北京上的大学， 对， 那我除了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之外，我还去参加其他的地方公务员考试。那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致力于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公务员的话，那这种状况我们还是非常鼓励的。 嗯， 因为即使在外地，其实公务员对于我们的普通大学生来讲仍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是的， 嗯， 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张立伟老师做客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即将成为公务员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前途一帆风顺。 好，谢谢大家。 谢谢。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